送你离开天涯之外，你是

Thank you. 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，我用几样子形容你是我的谁，这单一的滋味埋怨你不想了解，初恋的香味就这样被我们 唱的人赶快清醒，哆哆哆瑞咪嗦，小红帽呼啸。

次悔恨。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，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。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，甚至开始怀疑人生。我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苦一往情深？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，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？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才每一个梦醒时分。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，有些人你永远不必 开启全新一天。哈喽各位好，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969听资讯。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北京市高招专业目录近日出炉，各校招生计划公布。根据统计，今年高招本科一批计划共14599人，报名参加统考的54236名考生有资格竞争一本。根据此推算，今年北京高招一本的录取率将达到26.9%。经过半年多的过渡期，证监会所推出的新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将从7月1号起实施。新办法通过确定投资者的等级，规范了把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投资者。根据中央军委批准，中国空军将于7月29号到8月12号承办国际军事比赛2017的航空飞镖和空降牌两项赛事，这是中国空军首次承办国际军事比赛。美国航天局日前宣布，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又发现了219颗新的候选行星，其中10颗位于各自恒星的宜居带内，其表面有可能存在生命所必需的液态水。
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铮亮，欢迎收听 FM 96.9，请大家在开车的路上遵守交通规则。

时刻，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，看似纠结也不停唱着你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，爱开始纠结，梦有你而美，让我爱你是谁， 是我 让你爱我是谁， 你 旋律环绕在我俩的身边，让我爱你是谁， 是我 让你爱我是谁， 是你 是这屋里有美丽的邂逅，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在屋顶和我爱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。大轮，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。你的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，车舞飞扬。 开车上路最让司机头疼的是什么呢？对了，是剐蹭。行车过程中，相信每位车主都会遇到各种复杂的路况，而其中狭窄路面、隔离墩等等最让人头疼，稍不注意或操作失误，爱车可能就会被刮花，瞬间变成了花脸猫，简直让人心疼不已。尤其是新手，十次有八次都会碰到。除了技术原因，很有可能是因为司机的经验不足而忽视了通过窄道时的一些细节。面对窄道，你是怎么顺利通过的呢？当经过窄道时，不少车主尝试来回调方向盘寻找合适机会，认为斜着过也许会更好通过。其实不然，在行驶于窄道时，最合适的应该是摆正车身，再考虑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通过。车辆可以适当的贴左前进，并且慢速行驶，切不可着急。当车辆在通过窄道后需要进行转弯时，就要格外注意，窄道本就不好通过，如果再转弯，角度变小，视线的盲区较大，这样的路段更考验车主的技巧，拿捏不准就会出现剐蹭意外。在通过转弯时，一定要看路两边的水泥墩的位置，确定好了再打方向盘。车辆行驶窄道之后，会发现后视镜有看不到盲区存在，给行车带来了重重的阻碍。当有看不到的障碍物时，车主不可再盲目的通过，应该下来检查一下车辆周边的情况，以免出现剐蹭漆面，对车辆造成更大的碰撞。经典九六九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，勤加练习，逐渐掌握了车感，以后通过窄道就再也不会怕刮了。 我愿意化作雕像。

起，此刻唯一你